不行比我若旅费提醒将心比心恨一层大家我莫怜羞愧难为 再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松柳重逢》。 啊 听见，爱爱爱情，思思想想，心碎痛。 什么啥子张修人挑把你心跳横塞那马家寡妇多心肠黑长帅一波浪杨青儿月一波 下面请听《火耶村》当中的选段，先请听吕瑞英演唱的《血债要用血来还》。 在经风雨 下面是吕瑞英演唱的《昂起头，挺起身》。 祖国暖播必须同意。两句话牢牢记，一副从胆肩上沉。你要青山不倒，起不倒，流水不停。 下面请听江杰选段，先请听张桂凤演唱的《哭政委》。再请听傅全香演唱的《不要用哭声告别》。 边在心不跳，满天照样打探我胸中满宫红旗飘，为谁 最后请听《忠魂曲》选段，先请听徐玉兰、王文娟演唱的《百家饭》。 小姑， See you. 真相旅长八家乱给你起不好都 最后请听王文娟演唱的《丹心永向阳》。

亲姑娘出门哦，许多的啰嗦，什么梳个头洗个脸还要擦一个粉呢、啊哎，我倒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到现在我一夜都还没有睡觉嘞。我先去找个地方先睡一下头。哎呀，知道是姑娘你来着，就是给我天大的胆子，我也不敢呢、啊。 有道是啊，不知者不怪罪。我说老苍头啊、你起来吧。好着好着，姑娘我是跟你闹着玩的，你起来。 哎呦，姑娘哎，你喝着我一大跳哎。 我说老苍头啊，你把姑娘我请出来有么事噻？ 哦，姑娘哎，你接喜，你接喜哟。 姑娘我筹有千万，这喜从何来哟？ 照顾老爷得重回来着，岂不是一大喜吗？ 我赵郎他得中了， 中了， 可是真的 真的。

要高兴得太早了，等一下你一见面呐、啊，你连哭都哭不出来哟。哎，手破烂的、哎、 你叫些什么？ 你一边有情呐、啊、 你去通禀 啊，夫人小姐照顾老爷回来着。 阿爷先洗咖来着，带我快快去迎亲呢。 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 呀、 啊！ 哎呦，我去！ 哎呦，妈妈娘哎，让女儿我去呀、啊！赵郎在哪里？ 哎呦，贤婿在哪里？ 赵郎在哪里？ 贤婿在哪里？ 赵郎， 贤婿在。 岳母，小姐，岳母，岳母。